流年摘不走我，转眼就开花落，骄傲当时的我，究竟有多少寻找谁？ 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夜车，作词曾轶可，读歌人王悦。不知道喝了几个，反正你不能开车，要是在这儿插在车上，我就看着办吧。我家不远，就在前面，不远可是很偏。往左，往右，向前，向后，不用看了，没人管我。一个人的生活，一个人去生活，一个人也可以快活。给你讲讲我的故事，你可能没听过。失信，失望，失恋，失落，车停了好几次，烟抽了好几根，天都快亮了，我们还没到呢。你睡得安稳吗？我必须清醒着。这条路有点黑，你睡吧，我负责。我坐在你身后，烟熏着我的头，我快要睡着了，你会不会冷呢？这样的小城市我不会来几次。小城市的故事，黑夜里曾相思。这样的小城市我不会来几次。小城市的故事，黑夜里最相思。 不知道哪几个反正你不能开车，要是踩着刹车上我就看着办吧。我就不问就在前面，不问可身边，我左我右向前向后，不问看了没人管我。一个人的生活，一个人去生活，一个人也可以快活。给你讲讲我的故事，你可能没听过。失心失望失恋， 我们。

的心永远飘在别处，带着同样的礼物去播种，等花儿绽放，待花儿枯萎，却不愿失去珍惜的果实。 小小雨中流水楼，

自贴，也不能被抢劫，多想赎去罪孽，再偷偷的怀念。 万古炽热，是我们纪念彼此写下的歌。